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东移的西风槽影响，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注意防范。今天云量较多，天气不晒，最高气温只有26摄氏度，感觉比较凉爽舒适，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25到2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良生，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一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他写的其实是我在成长岁月里和我的母亲之间发生的许多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小事。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本书是青年作者不良生在母亲病逝后的一年里用文字回忆与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滴小事。这一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作者将这些逐一记录，作为纪念。本期节目嘉宾，本书策划人、独立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知名图书博主素席。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本并不是很厚的书，但是绝对是凝结着啊非常深厚的情谊的书，名字叫做《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这本书的出版方的啊两位工作人员，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会出现作者的声音，那先来了解一下坐在直播机房的这两位嘉宾的情况。第一位嘉宾呢，我想呢，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已经在节目当中啊，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听到过他的声音。他呢就是独立出版人，也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也是这本书的出版方啊三边工作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悠悠女士。你好，悠悠。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你好。 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同样是来自三边工作室啊，但是他有很多的抬头，比如说他是专栏作家，比如说他是知名的图书博主，他是图书以及艺人的经纪。哎，如果我要是想当明星，是不是找你也成呢？他就是素席。你好，素席。 听众朋友大家好，刘莎你好。 哎，刚才说到了素席，你是第一次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是的， 是吧？你有这么多的抬头，然后所以说你能一心一意做书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吧，就是跟我的生长环境可能有关系，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所以呢他们从小就是，你要小学老师工作很忙，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丢在一个房间，然后给我一大堆书，所以我从小就是基本上就是沉浸在一个书的海洋当中 啊，一直就被书香给熏染的。 对对，是的。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工作以后呢，自己也特别喜欢跟书有关的工作，所以也会在杂志上写一些书评的一些文字分享给大家。 可是问题是你还要开发以及运营过多款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产品，然后你还有很多的管理经验，所以你到底看的是都是程序书是吗？ 其实我个人比较看文艺一点的书，可能就是想在图书当中找到一种逃脱的方式吧，就是和你的工作有点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人读书的一个目的。 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能听到或者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了，今天谈到《云上》这样的一本书呢，两位三边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呢，一位呢是从策划人的角度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策划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又希望这样的一本书啊，普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哪些的啊他们的小心意能够体会到。而今天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素席啊，他是以一位专栏作家或者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换作是他，如果他是一位作者来写母亲这样的题材，那么他会有哪些的感受，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样的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啊，既然谈到这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第一件事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想悠悠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当时策划这本书我想表达一个，或者是想给听众朋友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这样，就是作者不良生其实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的其实在他的个人简介里可能大家还会看到他有另外一本关于青春的书，但这本书他当时没有和我合作。就是后来我们也是大概过了有2-3年，然后有一天特别突然，我在他的豆瓣日志上就看到他写母亲的这个99件小事的这种日记，然后下边的大家就在回应他，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哦，他的母亲病逝了，病逝之后呢，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情绪去安慰他，我只就跟他留言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一天你希望说能够给母亲做一个礼物，然后留给自己，然后也可能会留给大家，这样把这些文字集结出来，然后我希望你来找我。然后可能我觉得他当时还沉浸在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情绪当中，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商量说他当时最开始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希望说能给他的妈妈留一个礼物，也给自己留一个念想。但是我想说这种特别普世的与母亲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感同身受，所以我当时的策划想法就是希望通过他的与母亲的点点滴滴的小事，然后传递给读者，让大家也都能够回想起自己和母亲的这种点点滴滴的小事，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然后开始与出版方有一些接触。对， 然后就把这样的一本书带给读者了。 是， 哎，这是从策划人的角度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从作者的角度啊。素席，很多的题目啊，听起来简单，但是写起来其实并不简单。比如说写母亲，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可能想起来母亲的时候，万般的思绪在心头。但如果真的下笔啊，比如说像我，如果下笔的话，就只剩嚎啕痛哭了。总觉得平常挨妈妈揍的时候，挨妈妈训的时候，哎呀，这个妈妈简直太恶毒、歹毒，然后狠毒。但真的，如果你静下心去回忆母亲的时候， 确实会发现母亲留在你心里的或者流淌在你血液当中的概念就只剩感动这样的两个字。 是的，其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的人他可能和母亲相处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包括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和身边的一些朋友聊，他也会跟我们说起他们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方式，然后我们就发现可能因为不良生他是江浙一带的人，然后江浙一带的男孩子他本身可能心思就会比较细腻一些、啊、 不仅男孩子心思细腻 女生也是对 对也一样心思细腻、嗯、 而且他和母亲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亲昵的动作，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我反而可能是有些比较羡慕的，就比方说我和我的母亲之间可能就比较少一些像是类似拥抱啊这些就是比较可能亲密的一些行为，因为你想男生和母亲之间尤其你长大了以后可能就会这样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在这个书里边我会发现就是他有些细节其实蛮让人感动的，就比方说他主动要求会去亲他的妈妈，这个其实在你事后可能回想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记忆。但是其实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讲，我反而是觉得从我的角度上我会有点不太好意思让他来做这个作品，因为虽然写作的过程是一种疗愈的一个手段，因为这个书的文字大部分是在他母亲去世以后然后完成的，他是通过一种回忆的方式然后以这种点滴碎片化的这种记录然后以日志的形式首先发布了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一个小标题叫做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个99并不是一个实数，它可能就是指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多细碎的一些记录。但是如果直接把这些细微的记录变成出版物，可能那你需要再经过非常大的一些调整或者说去删改。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当时我和悠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应该由编辑来做，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需要呈现母亲的一个礼物，是自己最后的一个纪念，那就还是需要由作者自己再从头回去再重新来梳理这些文字，挑选出他留下的片段。但事实上他可能已经借由书写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一次疗愈，但是在这个重新编辑的过程他又需要重新去回忆所有的细节，等于往事我都能想象得到往事可能在他面前一幕幕的展开，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说起来是有些残忍的。 到底这样的一本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都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能够听到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最应该来听一听作者的感受吧，我们也带来了一小段录音和大家来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良生，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一本书云上，来聊一聊这本书它的一些小故事。这本云上呢，它的副标题是与母亲的99件小事，所以它写的其实是我在成长岁月里和我的母亲之间发生的许多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小事。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和同事啊和朋友啊和喜欢的人相处，但是却并不知道怎样和我们的父母相处，而且现在有一种言论就是说父母皆祸害，其实这是非常片面性和有失公允的，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本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可能也是我想把和母亲在20多年的相处过程中发生的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争执也好亲密也好把他们能够记录下来吧，因为我觉得当代人都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总是往前看，很少去看看身后路，那么其实那些成长过程中的记忆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说我写这本原上也是为了留住自己的记忆，同时唤醒当下人对于我们成长过程中非常宝贵的回忆。这本书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它是带着一种意识流的， 并不是特别的讲究起承转合那样的章法，它虽然分为春夏秋冬再相见这样五个章节，但其实是脑海像一个匣子一样打开之后，想到什么内容就会写到什么内容，它是带着一种思绪的流动性。然后这本书刚开始是在豆瓣网上连载，得到了比较大的反响，后来呢又很荣幸得到三编的悠悠和新经典的沈月呀，还有新英出版社等等一些背后的功臣一起帮我把它做成的这样一本精致的小书，并且还得到了著名的学者芷安他的推荐语，他说作者用一件件小事勾勒出母亲坚韧奉献的一生，也让我们看到年复一年的平常生活自有它的力量。所以我相信每个人从这本书中能够读到自己的母亲，也能够读到自己的影子。但是这本书它很多读者反馈说不是一本能够一下子就读完的书，所以呢它是一本比较的柔软的书。那我推荐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不要一口气读完，可以在每个清晨或者每个深夜读一小节读一小点，这样子会更有共鸣。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本《云上》，谢谢大家。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凯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良生，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一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他写的其实是我在成长岁月里和我的母亲之间发生的许多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小事。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本书是青年作者不良生在母亲病逝后的一年里，用文字回忆与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滴小事。这一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作者将这些逐一记录作为纪念。本期节目嘉宾，本书策划人、独立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知名图书博主素席，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在这本书的宣传语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家可归是这世上难得的四字风景，当我思念你，我会抬头看天上。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都是来自三编出版室的三编工作室的啊，两位专业人士。当时这个名字啊，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图书背后的故事啊。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啊，一本书的书名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时候呢是出版人帮助作者一起来策划，有的时候呢就作者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名字带给出版机构。那当时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我们今天聊这本书，从书名开始说起啊，是谁的创意啊？ 云上这个先说与母亲的99件小事啊，这个是作者最初的一个设想，就是他是希望说通过这种1、2、3、4、5、6这种序号式的排列来记录与母亲的这些点点滴滴。他当时是其实写了 序号已经排到了很多，但是99呢，其实在中国人看来它是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对对对，但是它 最大， 对，但是它其实又代表了一种不圆满，这个是非常契合作者与母亲他的这种经历上的一种事件上的契合，因为母亲可能就是十年抗癌路，然后好不容易过上了现在比较好的生活，两个人从租住的房子买到了一个大房子，有了自己的家，妈妈却在只住了不到十个月就去世了，这样一个她是非常有遗憾的在这里边。然后但是云上呢这两个字是因为云是不良生母亲的名字 啊， 对，所以她当时是跟我商量说希望能够把这个云放在这个，他当时也没有想好是要叫什么，然后就是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其实就是他说文章当中他写了他想看，如果他想他妈妈的时候他可能会抬头看看天上，然后我们就把这种天外的这种思念当然我们更希望说这个母亲可能去世之后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就把这个云上把这个母亲的名字也涵盖进去，然后再加上他原来的这个小标题与母亲的99件小事。 素喜，作为一位专栏作家啊，问你一个问题啊，给母亲写过文章吗？ 其实我给我外婆写过。 给外婆写过。 对对对对，就是在我外婆也是去世以后然后有一次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外婆离开以后我应该会梦到她，但是就是我就一直没有梦到，然后终于有一天外婆回来了，然后后来刚好也是在飞机上，也是可能跟云有关系，就是我看着那个舷窗外的这个天空，然后它呈现出这个是凌晨的时候有这个光的这个变化，非常的漂亮，然后后来回去我就把这段经历和外婆写了一篇文章给她。 其实我特别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吧，还有包括这两位嘉宾朋友，不要在亲人不在的时候啊写文字纪念，能够在的时候，哪怕你的文笔不好，哪怕你写不了很长，短短的一小段啊，时不时写下来记录下来，时不时的翻看一下，可能对母亲是一个更好的礼物吧。 是的， 是， 有的时候后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没错，对。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来写这样给妈妈的一本书，对。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给妈妈的一本书，其实特别有幸文字呢能够被，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不良生谈到了，特别有幸文字呢能够被悠悠啊，包括被新经典的编辑所喜爱，所以汇集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回过头来说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刚才也跟素喜谈到了，作为作者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既好写又不好写的题材。 是。 那么作为出版人来说呢，除了要看重这个作品的题材以外，还要看到这本书在付诸出版发行以后啊，会不会有读者喜爱，那么这样的一个题材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所以两位啊是不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选题，当时在出版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不能说内容好我们就能出版发行。 其实我们当时这本书有一个对标的作品，可能大家都看过，是一个引进版的日版的作品，叫做《东京塔》。 哦， 这个是当时已经在日本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它其实不光有纸书出版，还包括了电影、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形态。它其实就讲了母子两人的这样的一个日积月累的常年的一个生活的日常。但是他用了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形态来写，这个是我在和不良生沟通云上这本书的时候，也希望他能够采取这样的一种写作的状态，因为说实话做这本书并不轻松。 边看这份稿子我想就不轻松， 是就是很难一次把这个稿子看完，因为 我们刚才说到的不轻松啊和很难一次看完，并不是说这个内容不好，而是说你谈到母亲的时候，我想我的反应是嚎啕大哭，我想很多的人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吧， 对， 或者是默默的流眼泪， 我觉 得默默流眼泪还不如这嚎啕大痛哭呢。 对，非常的情绪会非常的有起伏，对，会不自觉的就想到啊、哦，我和妈妈的那些事儿啊什么的啊。 作为专栏作家的素喜啊， 那么也是这本书的出版方啊，工作人员，那么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的感受呢又是怎么样呢？你当时会不会认为这样的一个题材会有很多的读者会喜爱，这本书的发行会比较顺利呢？ 其实从看到文字的第一眼，我们就一直评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容，而且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在这个图书的这个领域吧，它应该是一个长销的一个产品，就它可能不见得会成为一本在市面上马上火起来的畅销书、 啊、立刻就成爆款了， 对，但是呢、嗯、它是值得在书架上一直卖着，然后如果说当你有一天想要从文字当中找到一些和亲人的这个联系，那你可能你会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和新经典这样一个机构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像新经典它可能过去像是张爱玲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家、 嗯、 然后你会一直看到他们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买到，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考量。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次的节目内容。 回答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良生，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一本书《云少与母亲的99件小事》。他写的其实是我在成长岁月里和我的母亲之间发生的许多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小事。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本书是青年作者不良生在母亲病逝后的一年里用文字回忆与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滴小事。这一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作者将这些逐一记录，作为纪念。本期节目嘉宾，本书策划人、独立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知名图书博主素席。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悠悠和素席，和大家来分享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名字叫做《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其实悠悠就找到我，想把这本书呢跟大家做一个推广。当时我们就想啊，这本书是不是放在重阳节，因为我们国家有尊老爱幼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啊，那个时候播出是不是更合适？但是想着啊，这本书为什么能够跟读者见面？一个原因，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纪念母亲。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呢，作者其实在文字当中也谈到了和母亲相聚的时光并不是很多很多。 是 我们想，如果呢现在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放假，然后十一就到了，然后之后就是重阳节，大家如果能够看过这本书啊，或者是浏览过这本书，然后能够把您更多的时间在母亲还在的时候啊去陪伴母亲，可能是在重阳节到来的时候给母亲更好的礼物。 是 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在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告诉我说他想给他妈打一个电话。 那是妈妈离自己还比较遥远， 对， 如果要是妈妈离自己近的话，可能应该是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吧。 是 因为其实中国人还非常的含蓄，就是不太愿意表达感情。 刚才你看啊，素席也特别提到了，同样是男生，如果呢是他写母亲，可能这当中有一些文字他会觉得哎呀好害羞， 对， 可能不会去呈现出来。但我觉得素席，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你觉得害羞的段落，还是你觉得你能够接受的啊，你也能够坦然的写成文字的这样的段落，你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读完这本书以后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反馈，当然大体上都是他们会告诉我说非常感动，但是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会从中读出了一些他自己像是童年时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因为其实作者也是80后的一代，他的很多成长背景跟我们同龄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童年这种玩耍的这种场景，然后母亲可能帮就是他在遭到别的这个同学欺负的时候，然后母亲帮着他去教训这个其他的小朋友，有些其实他不是那么感伤的一些片段， 但是它可能在你读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诶，我好像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这个一个童年，虽然它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童年，但是呢，它依然还是有很多值得你去回味的美好的部分。 素喜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请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看小说或者是看影视剧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段写太假了，然后大家就会跳戏了。然后有的人呢会发现啊，他写那段可能自己明明没有经历过，但觉得，哎呀，就是那么真实，就像自己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啊。为什么同样都是作者啊，有的人就能给大家写跳戏了，有的人就能让大家感同身受的那种那种感受特别的强烈呢？ 我觉得可能会分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你情感的融入，就如果这个经历是即使它没有真正的发生过，但是呢你在酝酿情感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全身心的投入，会想象它就是我发生过的片段，那可能它带出来的这个情感读者也是会感受到。另外还有，就如果这个经历是即使它没有真正的发生过，但是呢你在酝酿情感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全身心的投入，会想象它就是我发生过的片段，那可能它带出来的这个情感读者也是会感受到。另外还有一点小技巧，就是你可能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一些细节上，因为细节是很容易唤起很多人共鸣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可能是在这个年代特有的大家都会看过的一本书，或者是一张 CD 一首歌，这些都是很容易唤起我们一个共鸣的场景。所以细节和情感其实抓住这两点，其实就很容易让大家带入一个相似的一个情景。 那你认为这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啊，他在写作的时候处理的一些方法啊，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其实这里边也会写到很多关于细节性的东西，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关于童年的一些这些描述，然后比方说一些经历，它也是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关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人尤其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是没有在父母身边，可能有的人可能大学毕业以后会回到家乡，但是就是你会有一个离开家乡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可能从小从你在父母身边长大，然后到你去独自求学，然后这个过程很多人可能在成年以后你没有机会再和父母有一个特别好的相处，或者是说就是你会遗憾，比如说没有带他们去旅行。这本书里边其实会提到一段，就是不良生一直想带他母亲去旅行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但事实上他可能只是带着他母亲去在求医的过程当中离开了他所生长的这个城市。其实这个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很能触动到我的一个点，因为我是重庆人，但是我的大学非常远，我的大学在哈尔滨，就是我从中国的大西南到了大东北， 然后你就吃遍了东南西北的美食。 对，是但是就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是母亲送我过去的，然后我们一路转车，因为从重庆到哈尔滨火车还不能够直达，你还需要经过中间的这个中转，然后到了学校，然后最后母亲离开的时候，当我看到这本书里边就是相似的场景的时候，马上就会回想起当时母亲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母亲送我去上大学，一个人在异乡的这个场景，就是确实这个画面就马上就浮现在你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他通过这种细节与情感的这个代入，也是让我非常能够唤起我们的共鸣，即使我们不是同一个地方出生的人。 说到了这种啊细节和情感的代入啊，在这本书当中，这样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甚至有很多很多段落，大家看起来就会潸然泪下。我们不把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文字的话，恐怕我们三个都得哭成泪人。生活当中啊，说到的是母亲和她的生活当中的点滴小事，衣食住行当中的食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小段这当中的文字，来谈一谈吃。其实，虽然说的是吃啊，但是这一段 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一起来分享冬季的时候的一段事情。冬至将至，小城有冬至吃汤圆的习惯。从前在这一天早晨，母亲会用电饭煲煮一锅沸水，将一粒粒的芝麻馅儿、豆沙馅儿的雪白汤圆滚进去煮。不久，屋子里便飘满热气腾腾的糯米香、芝麻香、豆沙香。我学着母亲在时的样子，给自己煮汤圆，又想起从前，盛在碗里的汤圆如果吃不完，可以剩下几颗，留待倒回锅中。我从未问过母亲缘由，想必也是某种丰裕而有结余的预示与祝愿吧。况且汤圆晶莹滚圆的模样本身就有圆满的美态。点上一支香，盛出两碗煮好的汤圆，放在我与母亲的座椅面前，一只黄，一只白，是从前与母亲各自习惯固定用餐的碗，又摆上母亲用过的木筷。妈，冬至了，我们一起吃汤圆。原本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小段，不能再分享了。非常感人的文字，然后小小的细节一下把大家都带回和妈妈在一起吃汤圆的情景当中。可能你并不是和妈妈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那种亲切感在字里行间已经融汇到了大家的心里面了。 对，我们这本书曾经在苏州做过一场唯二的两场的分享活动之一，就是有作者不良生到现场的。然后那天的情况很特别，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太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但是主办方会为每一个参加活动呢，他先提前准备了一本书，就是你在面前可以先看到这一本云上。然后我们活动还没有开始，因为现场的来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以母亲或者是以女儿为主，然后当他们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主持人还没有正式介绍开始的时候，现场就有人忍不住潸然泪下了。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然后是国庆节，在这一书当中也写到了中秋节，我尝试着我不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段，然后让大家也能够在母亲在的时候多和母亲团聚一下。然后虽然你不爱吃月饼，不爱吃母人月饼的时候，可是母亲在你也要吃上一口。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段关于中秋节的内容。秋天深了，往年中秋前夕都是和母亲去超市买月饼，我爱吃蛋黄莲蓉馅的，但也会挑一些老式的椒盐或者是五仁口味的月饼。五仁月饼满满的都是旧式的家的味道。母亲说，从前生产的那些五仁月饼才叫充满诚意，而且口味一致的。我们都对各种果胶馅的月饼深恶痛绝。去年8月15，母亲整个人看起来都还好好的，照例跟我们一起买月饼，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成了空。往后仿佛有千千万万个中秋节，妈妈，我该如何独自去买月饼？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每个人 的生命里，都有一些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表达的爱，不得不经受的告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良生，很开心也很荣幸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我的一本书《云少与母亲的99件小事》。他写的其实是我在成长岁月里和我的母亲之间发生的许多点点滴滴难以忘怀的小事。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云少与母亲的99件小事》。这本书是青年作者不良生在母亲病逝后的一年里，用文字回忆与母亲共同生活时的点滴小事。这一年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处处有母亲的影子。作者将这些逐一记录，作为纪念。本期节目嘉宾，本书策划人、独立出版人悠悠，专栏作家、知名图书博主素席。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儿。可能听了我们前面的内容，大家会觉得啊，看了这本书以后凄凄惨惨的。其实您只是听我们说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么这本书呢，还会让大家感受到一位母亲的坚强。那到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两位嘉宾的介绍。那悠悠还有素席啊，关于坚强这一点啊，两位谁先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其实书中为大家展现了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形象。她可能遭遇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带着孩子，为她的孩子撑起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她多才多艺，能够说用虽然在经济比较拮据的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一些。他多才多艺，能够说用虽然在经济比较拮据的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一些生活之美，然后呢非常培养孩子的这种优秀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母亲的一个形象。坚强温柔，但是又能说是独立去支撑整个的这个家庭。这个是在其实母亲去世之后，能够让作者他的孩子一直去独自面对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对， 素席。 刚才刘莎讲到就是中秋买月饼的这个片段，其实这个书里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就是像是母亲当时她会寻找各个超市最优惠的买东西的方法，就是他会在报纸上找优惠券，然后呢，或者是他知道每一家超市什么东西打折的时段，因为当年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好，毕竟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养育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所以呢，他会想尽千方百计的会让这个家庭的生活过得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书里边看到一个母亲非常顽强的一个形象。他很强悍，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他甚至会去帮他的孩子在受欺负的时候去帮他讨公道等等这一些。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母亲的形象，反而可能我们在这本书里边你能看到很多是母亲在保卫这个孩子，在保护他，这个母爱的这个伟大就会它的意义我觉得就会显得就是更加的不一般。 如果大家是初次打开这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想到这是一本怀念母亲的书，但是如果你把这本书细细的读上，不是说把全篇，因为很多人可能读跟我一样读到中间就会嚎啕痛哭，但是如果你把其中的某一篇节你细细的去读上几遍，你会发现这是一本情感的书。为什么这么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呢？有人说说这个家庭最好的作品是什么，家庭最好的作品是孩子。那么不良生写的是他的母亲，他也是他母亲的作品。我们光说大家刚光跟大家说他叫不良生，其实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他的成就。他是一个教师，也是影评人，也是青年的作家。那么作为一位在单亲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一些成就，很多的家长其实不仅仅是单亲，很多的父母都双全的这样的家庭，我会觉得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去看这样的一本书就能够感受得到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生活，应该怎么去过日子。那么当然啊，单亲家庭有单亲家庭的不好，但是如果是为了一段苟且的感情啊，为了孩子，很多父母都说我为什么不离婚，我为了孩子，给孩子啊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完整的家庭如果搭配上苟且的感情的话，恐怕也不会让孩子能有多少的收获。 是的， 反而是这本书当中坚强的母亲，然后有理智的母亲，然后带给孩子的爱并不比父母双全的家庭要少。 是， 我们去看不良生，我们去看他这个作品，他这个家庭，就是他母亲带给他的这个家庭的作品的话，我想大家应该是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感情，对待家。虽然中秋节是一个家庭团聚啊，团圆的日子，然后包括国庆节很多时候都是啊合家去出游，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单亲家庭，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亲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没必要说我就应该整天的凄凄哀哀的，整天的悲悲苦苦的。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啊带给大家， 是的， 只要你选择对你的方向，环境对你确实有影响，但是我想你会把这些不好的影响抹去，会灿烂开放的。 是的，嗯，就像在这本书里，其实你能够读到母亲对不良生的爱，然后这本书本身也是不良生对他母亲爱的一个呈现，所以放下这本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得到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释然与疗愈。 放下这本书，你更应该知道你怎么去更好的活在当下。 是的，去爱你值得爱的人。 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关于这本《云上》，关于母亲，还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话题吗？那之前一直都是悠悠先说，这一次苏琪先说吧。 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情感都会凝结在这个文字里，然后如果就像刘莎刚才说的，如果你想为你现在的这个爱的人，你的亲人做点什么的话，那最好趁早，不要等离开以后，再可能就会比较后悔了。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我有没有给母亲啊写过什么，留下过什么。后来还想，真的还是有的，我还是觉得比较释然的。但是我在看过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我做的远远的不够。悠悠，你的感受？ 我想说这本书《不良生的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它可能不是你一次能够读完的书，但是我希望它在你的书架上，能够让你偶尔拿起来看一下，心里的这个柔软的地方啊，就能感到一些温暖。那同时我也想借咱们的节目呢，就是倡导大家能够说听完节目和自己的妈妈说一声我爱你，表达一下我们的情感。 你觉得仅仅说一句我爱你够了吗？先说一说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因为和十一的假期连得比较近嘛，所以可以你在请几天的公假或者是年假嘛，能连成一个特别长的假期啊，就有这样的打算。那现在先问一下悠悠，你这个长假准备和母亲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 我特别希望就是我的领导能够听到刘莎刚才的那句话，然后就给我把假批了，然后马上就带着妈妈出去玩一趟。对，因为其实我们家还是属于那种一家四口，因为我还有一个姐姐，我们特别喜欢一家四口出游的这么一个家庭。 就是因为领导比较的那个什么 啊，对对对， 所以你就比较的很多的遗憾都留在了心里，是吧？ 没错。 苏琪， 我应该会回家，因为刚好是我父亲生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回去的这段陪伴的这个时间，可能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也很希望借这个节目就是鼓励听众朋友们，不仅仅是陪伴了，我觉得可能交流和倾诉，就是亲人之间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做今天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脑海里经常有一个场景啊在我的脑海当中出现，就是我妈妈啊，我妈你想岁数大的这个老人嘛，通常他们并不会在一顿饭的时候吃很多，但他经常会做很多。后来问他你为什么要做很多呢，他说如果你就是一顿饭只蒸一个饭炒一个菜，那不叫饭，他宁肯呢做多了啊剩下，然后那个也愿意多做一点。而且他特别会说，他说我特别愿意多做几个菜，然后你们跟我一起吃饭。我就在想，我尽量的争取更多的时间陪母亲一起吃饭吧。 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其实对父母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安慰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如果让我跟妈妈说我爱你， 我觉得我要去练习去经常说这句话。 是。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啊，悠悠和素席的精彩的讲解，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书《云上与母亲的99件小事》。我是刘莎，也特别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请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再会。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的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桨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与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迷茫，试着坚强，努力坚强。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打开星星的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 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8位好声音，